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总的来看，明天天气依然不错，比较适宜各位的户外活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各位如果生活中有各种情感问题，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每天晚上我们都是会解答各位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那么我们在现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也会打开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后台，我们会看到听友和网友给我们发送的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韩老师，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哈，如果在结婚之前男朋友就有过和别人暧昧这样的一些迹象，而且感觉男朋友在情感上不是那种很有定力的人，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可能会在婚后出轨的丈夫呢？男朋友平时是挺爱说甜言蜜语的，比较哄人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其实不仅仅是对我，有的时候啊，我周围的一些像闺蜜啊，像我们玩的一些同在一个圈子里的女生啊，她对别人啊都是那种嘴上会哄别人哄得开心。我的闺蜜都说你的男朋友就像是嘴上抹了蜜一样，对谁都能说好听的。比如说除了对我之外，和别人开玩笑的时候也会夸别人漂亮，也会夸别人说这头发的颜色真好看，你今天配的衣服配得真出彩等等，这样的一些话，反正周围的女生都被他哄得很高兴。一开始呢，我也是很喜欢他对我的那些甜言蜜语，可是后来我就紧张，他对别人也爱说甜言蜜语。我说过他说这个不是在和别人玩暧昧，他说这就是他从小到大表达的一个方式，他就是喜欢让周围的人高兴，他也会哄女生，他到现在都能让他妈特别开心，因为他一见到他妈，他就说他妈是他心中最大的大美女，每次他妈都特别的开心，他习惯性如此。我也挺担心的，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定力不是很足的人，就是有点飘吧，这种人会不会将来具备出轨的素质呢？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因为从她的描述里头呢，倒不是她的男朋友没有定力，反而是情商比较高啊，她知道怎么样说话， 让女性高兴，比如他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们在心理训练的时候教男人怎么样去跟女孩子交往的一个啊、就是一个范例一样。 是吗？ 对啊，就是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啊，你收入真高，这对她来讲啊，你能力真强，这对女孩子来讲是无感的。 嗯， 但是说，哎呀，你今天你这个头发那个颜色，那个发饰，跟你的这个衣服真配啊。但这个女孩子听了有感， 嗯， 是吧？同样的话，你说给男生就无感，啊，所以这个人他不是在轻浮，而是呢，他真的抓住了女孩子女性最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嗯 啊，而且呢，他也不见得就是说，在这个女生看来，他是不是跟人玩暧昧啊？ 嗯， 跟谁都这样。是吧？我以为他跟我唯独跟我这样，他结果他跟谁都这样，啊，那就说明，这个他的男友呢，在情商，我觉得情商比较高啊。然后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就是说就事情方面，因为男人一般的沟通就是论事儿，啊，是吧？我们俩在讨论的时候，更多是很事务性的、很具体的这种东西的讨论， 对 啊，很少谈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 什么发型啊、什么口红啊、什么肤色啊、什么搭配啊，这都是女人的话题， 嗯， 是不是？男人很少谈这些话题，哎，但是呢，你遇到这样一个男人，很会说话，嘴非常巧，你看他也说到，我见我妈，我每一次见我妈都说，我妈是我心目当中最大的美女， 嗯， 你说他内心里他是这样想的吗？他妈真是一个世上的大美女吗？啊，可能也不是，但他会觉得这样的话我妈听了高兴， 嗯， 是不是？啊，那就是说我觉得他反而找了一个啊很好的一个男人， 嗯， 是吧？啊，不是说他因为就他的这个，就这位女士的判断来讲，他并没有，从他的描述里面我们并没有听到这个男人呢跟其他女生的界限上有什么问题啊，是吧？经常说一些肉麻的话之类的，他没有说这样的话，只不过是大家平常人不太习惯这样说而已， 嗯， 是吧？尤其是男士不太愿意说，如果是女士之间说这种话，他觉得可以吗？反正女生嘛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些有女人缘的男人，往往他跟其他男人说话的方式不是太一样啊。而且他男朋友说了一句话，说为什么这样说，就因为大家听了我这样话高兴啊， 嗯 啊，其实就是这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比较成熟的人交往的一种模式，就像我们一样，如果一个成年人去跟交往的时候，或者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我本性上想怎么样，而是说，哎，这是一个不同的对象，我要变换我说话的方式，说话的内容，然后呢，我们的沟通才会是有效的啊，才会不至于出现那么多故障啊冲突。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人驾驭人际关系比较成熟的一个表现， 嗯， 反而不是他容易出轨的一个证据啊。那么如果你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容易出轨，那其实你就也很容易看出来，就是说他跟女生在交往的时候，他是不是说了那种暧昧的话， 嗯， 是不是？什么叫暧昧呢？就是对关系这种暧昧，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像有的人跟人交往的时候，动不动啪就搂住人家，是吧？ 嗯， 然后呢，就跟人家勾肩搭背的，或者有些亲密的动作， 对 啊，或者说在微信沟通聊天的时候，动不动送个飞吻， 嗯 啊，是吧？等等这些， 嗯， 或者说一些很肉麻的那种话，啊， 嗯， 很亲密的那种话，啊，那个就不太一样了。 就是赞赏别人和撩拨别人是两回事儿， 那简直是两个概念。 嗯， 撩拨的时候你明显看到他想跟那个人有进一步的亲密的接触， 哎，对对对， 是吧？有这样一种，但他这仅仅就是一个，哎，说一些让别人男朋友说了很好嘛，就是说我大家喜欢听这样的话，我就说了这样的话，哎，就是大家高兴，是吧？并没有再进一步的去发展什么。 所以就是我们要分辨哈，这个首先你是要分辨你男朋友他就是比如说赞赏所有的女性，有些男人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赞赏所有的女性， 对， 让女人听了都很开心都很高兴，这也有可能和他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情商和悟性有关，也有可能和他从小生活环境中， 嗯， 比如说他就学会了去赞赏女性哈，包括像赞赏他妈妈，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美女哈， 对， 这样的话你要弄明白，你也要感觉到，就是你也可以和你最好的闺蜜去聊一下，就是如果你的闺蜜们就是觉得她是一个赞赏，她并没有去撩拨别人，比如说并没有 偷偷的去和你的闺蜜还有下一步的这个互动啊， 对， 和其他的女孩子，对， 这在男女关系上，其实我想人都是很敏感的， 对， 是吧？ 对， 你是不是跟我有进一步的那种试探或者怎么样？大家其实都是很敏感的， 对 啊，也就是说，你看你的闺蜜也说，哎，她说话真好听。仅此而已， 如果仅限于说话好听、啊、你是不用担心啊。但是你当然也可以，比如说在合适的时间你也可以开着玩笑说，你对别人那么甜言蜜语我好担心啊。你对别人的甜言蜜语你是无心的，但是有些人听来是有心的、嗯、 对、 因为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只是对别人的赞美，但是有些人听来以后一下子就动心了，他一下就注意到、嗯、哇，这是个好男人啊， 是 会哄我开心的男人啊、 嗯、 谁不想要一个体贴热情会说甜言蜜语的男生呢、 嗯、 你可以告诉他，你这样的话你有一定的危险啊，这个危险就是我在担心别人可能对你动心和动情啊，是吧？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他就是你们俩认识之前这个男人就有这样的品质，那为什么他没有被那些女孩子给勾走呢？ 嗯， 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人内心里面还是很清晰的、 嗯、 啊。而且我刚才说到了，这个男人他在无形之中或者无意当中，啊，他学会了就是跟女性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嗯， 他知道女性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对。 啊，不是喜欢，哎呀，你真是个，你长得真漂亮，不仅仅如此，他夸得很具体。是吧？赞扬别人很具体，描述别人很具体，所以反而不是一件坏事，啊，只是说你按照你的常识的话，你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少了， 嗯， 遇到这样男实在太少了，他会不会被骗？其实反而不会，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人品，首先你没有觉察到他人品有问题，是吧？你的闺蜜里头也没有觉得你这个男朋友这么轻浮， 嗯， 是不是？啊，只是说，哎，他说话让人感觉到很好，很舒服， 嗯、 啊，但是进一步。那人都有判断， 对 啊，到底是不是合适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还要坚定自己的一个判断，你终于找了一个我们觉得啊，就你的描述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男人， 嗯、 啊、是吧，你丝毫不用怀疑，如果你怀疑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告诉他，像他这么情商高的人呢，我想自然可以有一个说辞，有一个解释，让你心里头踏实。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那么下一位女生遇到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 她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自己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所以呢我也对男朋友说希望我们在这个婚前呢还是保持距离，不要有太亲密的关系。男朋友呢开始挣扎了一番，后来也就同意了，表示呢是很尊重我的，那我也就一直觉得挺庆幸的，就是遇到了一个懂得尊重我的男生哈。没想到前一段时间啊，无意中拿着他的手机发现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有另外一个女生和他的互动，而且呢他们俩相互发的一些照片能看得出来他们发生了那样的关系，那些发生关系的时候自己还都拍了一些照片，可以说不是一次，应该说有挺多次的。我就懵了，我当时就把手机摔给了他，他也懵了，没想到我看到了。我最生气的是我和他之间，我以为他对我是一份尊重，而且呢我还觉得他一直都是那种比较伟大的男生，因为他懂得尊重我，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我的误会，其实另外一面他是一个非常龌龊的男生。他的解释是因为我不和他亲密，那么他纯属是为了解决自己宣泄自己，所以才找了那个女孩子，但是他真爱的是我，他也打算和我结婚，他也真的是很欣赏我，至今仍然是一个没和其他男生有过关系的女生。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能原谅他吗？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能相信他吗？ 如果你原谅他，那么我再做一个假设， 他觉得是因为他的解释是因为你不跟我发生这样的亲密关系，但是我有生理需求，然后我就找了另外一个人，我跟你之间感情依然有，我只是肉体上出轨而已。那你能接受这种肉体的出轨吗？啊，因为这肉体的出轨，如果你这一次原谅了，将来你生孩子，结婚之后要生孩子，生孩子还有一段时间，可能这个男人又处在这样一种空窗期，那他会不会又会是这样？我觉得这种概率比较大，啊，因为对这个男人来讲，他心里也丝毫没有压力，啊，我跟一个女孩子已经确定了关系了，啊，因为生理上有需求，啊，那对方满足不了我，那我就去找一个另外一个人，让他来满足我，啊，而且，这个我的女朋友也好，我的妻子知道了之后，他们也能够原谅我，啊，那好，那你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事情？生活当中这种事情的确也是有的，但是呢，你能接受吗？啊，有的人会说，我在咨询当中也的确遇到这种个案，有的人会觉得，哎呀，那我理解他，我谅解他，啊，那么的确我无法满足他，啊，然后他就出轨，肉体上出轨，他只要精神上还在我这边，行，啊，但是你可以吗？我觉得这位女生呢，这位女士，你要问问你自己，你自己能不能接受？而且我还再一次说，你不要寄希望于他，你跟他结了婚之后，他这个人这个特点就会彻底的消失，彻底的改变。我说有这种可能。 对， 但是呢，你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 对， 是不是？ 就是他依然还会如此，而且他还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比如说，啊，你怀孕了这段时间， 对我有生理需求 啊，我有生理需求啊，但是你在怀孕啊， 对， 那比如说，哎呀，你看你每天照看孩子，你身材都走样了，你自己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对我没有吸引力了啊，所以我又有生理需求啊，那这他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的，这种人， 对。对就是说一个人一旦为自己的错来辩解，而且还响当当的掷地有声的来辩解，那我就想他有没有反思，是吧，他有没有顾念到你的感受，而且这样一种事情呢，对人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尤其在两性关系当中，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考虑一下，你对他的这种行为的这种容忍度到底是多少，如果你实在不能容忍的话，那么你再开始另外一段关系的时候，那你就要在这个方面呢好好的去排查一下，是不是啊？你到底是对人这种判断的容忍度，你再自我反思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你是一个就是说在婚前你是不希望有性关系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呢你在跟人交往的时候，一开始交往的时候，那么你就跟人去明确的去表达出来，那么你们俩可以达成一种这个默契也好，或者说一个口头的这个承诺也好，对方会怎么样做？如果对方出现这种情况了，你们关系要发生什么变化？你让对方知道，约束一下对方，让对方也能够知道我做了这个错事之后，可能面临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也是对对方的一种约束。你像你现在这个男友呢，他可能之前你们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然后这事情呢，他会觉得我女朋友肯定也会知道了，他也会原谅我，那就 OK 了，那他就这样做了， 对。 但他如果知道说你一旦发生这事了，咱们俩关系就马上就拜拜了，就不太可能继续了，那你男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掂量一下了，这就是我们说虽然他不是违法，我们说不是说违法，但是至少在道德上他违反道德，他内心的道德感要来约束一下他，让他知道这个他违反这个道德的约定之后啊，君子协议口头承诺之后，他可能面临到的结果是啥，如果他能够权衡一下，他也可能会管控一下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真的要去反思一下，不要做那种假设，因为这个人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已经做出来这样一个决定了，已经做出来这样一个事情了，无论他解释什么，你自己要重新的来评估一下你们的关系。 对。下面是一位女士哈，这位女士说，自己现在还在这个生完孩子坐月子的期间，但是最委屈的是哈，这个过去呢和丈夫的感情特别的好，那么因为坐月子婆婆来了。自己的这个父母呢，因为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城市，自己的妈妈呢也经常会过来。妈妈和婆婆确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妈妈做的饭更可口，自己也更爱吃， 那么婆婆呢做的饭自己真的是吃不惯，妈妈呢是经常从娘家带来一些坐月子吃的各种各样的吃食，包括一些汤水。婆婆呢很要强，自己呢非要在厨房里苦苦地站在那几个小时煮啊熬啊，但是自己特别的不爱吃婆婆做的东西，娘家送来的很快就吃完了，婆婆做的都热了好几次，剩了好几天了，自己也不想吃哈，婆婆为此就不高兴了。那自己的丈夫呢现在有一个举动让自己特别的生气，就是丈夫逼着自己非要吃婆婆做的饭。丈夫说，你不吃我妈做的饭，我妈觉得特别的伤心，我妈那么大老远来就是为了伺候你的，你就吃你娘家做的饭，不吃我妈做的饭，你这样的话别让你妈再来送饭了。她说，我现在就是很难受，我在月子里，我特别希望的是我丈夫能够体谅我在月子里想吃一些更可口的，那娘家做的饭必然是更合适。其实她应该站在我这边，告诉她妈妈不会做饭就别做饭，在其他方面搭把手不就行了？可是他不这样说，还逼着我要吃他妈妈做的饭。所以我现在几乎是一天要哭好几次，主要还是因为我丈夫，还有他那个不懂事的妈。其实之前我对婆婆态度挺好的，我都告诉她了，您别给我做饭了，您帮我搭把手带带孩子，我就很开心了。可是这个婆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轴，那么执着。我现在是行动不便，如果行动方便的话，我真希望假装吃了她做的饭，但是把她的饭恨不能倒到洗手间里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家务事啊，就是说很小，对， 很琐碎的家务事， 很琐碎，就是说到底吃谁的饭啊？这两家的妈就开始争了，这种打架，我觉得现在，时下的这个社会当中再常见不过了啊，因为孩子少，所以两桌的老人呢都想彰显在这个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呢，要做一些事情啊，那么这就像控制一样啊，就是说不单单是在做饭，而是想主导这个局面。是吧，我做的饭那么就一定你得吃，吃了就说明你认可我，你接受我。其实从这两位老人的这种主观的愿望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出于好心，是吧，并没有虐待，说是虐待谁。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幸福真的来得太集中了啊，是吧，啊，就是有的人抱怨就是说坐月子期间没有人给自己做饭，是吧，自己的妈妈有病做不了，自己的婆婆还不做等等。还有这样的呢，你这是两家人都在尽力的去做，就幸福太集中了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丈夫呢在这没有站出来说阻挡一下，帮一下自己的忙啊，这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事情。那么丈夫当然无法处理，这个丈夫也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处理在妻子和这个婆婆之间发生这样一种争执的时候，这丈夫从中去怎么样去斡旋也没有。但是我想呢，这位妻子呢，她内心也有一个赌气的做法。那我现在行动不便，我要行动便的话，我就可以就是说假装把你的饭收下我吃啊，我吃完之后啊，或者吃不完我就随手我就把它弄到洗手间里边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做法可不可取呢？也不见得这样操作不行啊，但是呢，可能会激起来更大的矛盾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没有缓冲的余地呢？也有，啊，就是话得说到，是吧？我们说你可以不吃他的饭，但是这个话你得说到，是吧？婆婆每一次辛辛苦苦的在家里面熬啊熬啊熬啊，在婆婆看来呀，我熬的这个多好啊！我希望我的儿媳妇呢能吃一口，吃一点，哪怕我吃的不多，我可以吃一点，是不是啊？啊，那么这个妻子呢在这儿呢就觉得我就不想吃，我就吃我妈那一口。其实呢，你说到底是妈做得好还是婆婆做得好，仅仅就是因为习惯不同而已。就小时候我就吃这个长大的，现在呢由我妈来重新做我小时候的味道，我可能就 当然会更爱吃一点， 更爱吃一点， 这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是吧？ 对， 也并不见得你妈比你婆婆更了解你， 对， 或者说更加重视你，我觉得跟那个没有关系。婆婆更重视，是吧？你儿媳妇是坐月子，婆婆 那么大年龄，那么大老远的炖一锅汤过来，就希望你吃一点。 嗯， 这人家也觉得，就是说，我这个劳动付出， 对， 需要你来肯定。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你来讲，从中间来讲，大家都在看你的反应。 嗯， 你在看你丈夫的反应。其实呢，我觉得在这儿呢，这个妻子可能会觉得委屈啊。我生了孩子，我本来你们现在产后抑郁的也比较多啊，那就本来我就觉得我生孩子之后我身体都走样了，我还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就现在你们要给我加这么大的压力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些事情呢，的确也需要你主动去改变一下，至少你说一些话啊，或者说你至少不说，哎呀，我妈做的太好吃了。我就不喜欢你妈给我做的饭， 嗯， 这种话你起码不要说， 嗯， 这种态度你也不要显示出来，别老是说，哎呀，我妈也送来，我觉得这个话其实你可以收着点，是不是？甚至于呢，你妈妈这边呢，她送的饭再好吃，是吧？你也收着点，别去带在嘴上去说出来。婆婆那边送的饭再难吃，那么你去闻闻，那么你去吃几口，是不是？你象征性的去吃一点，吃几口， 嗯， 也可以。啊，然后呢，你或者把它放那，放会我再吃，是不是？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唯独你的态度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态度表达了你对你婆婆，其实婆婆也并不是说非要把这饭塞到你嘴里边灌进去，你再吃，这才是你对我的肯定。 嗯， 啊，其实呢，啊，你去说一些暖心的话，总是可以的吧。 是的， 是不是？ 我觉得， 哎，妈，你这么大，你给我 好辛苦哈！ 啊，对，这么辛苦，哎呀，这我真是我刚刚睡起来，这胃就我先吃一点，我先趁热喝一口， 嗯， 是吧？你先，一般人都想着，你现在从做饭人的角度来讲，都希望你趁热的吃一点。所有的好东西，其实管它好吃不好吃，热的时候总是没那么难吃的，是不是？啊，热的时候没那么难吃，那么你去，稍微舀那么一点，先放在那凉凉，我再吃，就客气一下，这种好听的话。说出来， 其实 那么这个矛盾就会稍微缓和一点，是吧？那么丈夫呢，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希望丈夫从心理学，从我们协调的角度来讲，当然希望丈夫在这个时候能站在中间，不偏不倚的去做一个支持。 对，丈夫能显示出在家庭人际关系当中的高技巧、高超技巧。 对， 对， 对。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男人其实还是缺乏这种技巧的。 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去，保持中立。 对， 还是一面倒。 对， 啊， 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觉得，哎呀，我妈这个，费了这么大心思啊，我不站在我妈这边，我妈多委屈啊，对吧？ 嗯嗯， 媳妇儿嘛，我数落两句也没有什么关系，完了我再私下再解释呗， 对， 是吧？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很多男人其实是不懂得处理这种关系，这种家庭人际关系当中最为微妙的也危险性最高的婆媳关系， 嗯， 很多男人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对，婆婆其实想收获的就是你对她的尊重， 对， 你对她的尊敬。 嗯， 是吧？你他跟你熬粥熬得不容易， 嗯， 是不是？那么大岁数，那么远老远的，那么细心的、精细的给你熬粥，这个人起码他不是出于恶意， 对， 而他去出于一个善良， 嗯， 他想让你吃得好一点， 嗯， 恢复得快。那单单从这样一个，我们说成年人在判断事情的时候，成年人跟小孩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知道这个人在做事的动机是什么。 嗯， 一旦体会到这个人做事的动机的时候，他是对你非常好，对你看得非常重的时候，那时候你对他的怨气 就少多了， 就会下降， 对， 是吧？这是我们成年判断一个人行为的一个最重要一个标准。 对， 那好多人不了解心理学，小孩子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他往往是看结果的， 嗯， 他不看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啥，因为小孩子看不那么透， 对， 但是成年人是完全可以推测出来， 是的， 这个人他这样做。嗯，他动机到底是什么？一旦体会到这一点的话，哪怕他有的时候做了一些过头了，你会原谅的。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总的来看，明天天气依然不错，比较适宜各位的户外活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您的情感问题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节目中的主要内容。您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现在呢，我们在录制节目，那我就会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各位听友和网友发送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要参与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进来，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了解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另外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男生哈，他说想问一下，女朋友呢最近啊在玩一个游戏，那么在玩这个游戏的这些人群当中啊，有一个人，可能就是那种话很多，然后呢自以为自己做事情挺成功的那样的一个人，总是和我的女朋友话特别的多，除了说游戏之内的话，那么还和我女朋友添加了联络的方式，然后和我女朋友私下也聊很多，而且呢他总是给我女朋友发红包，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也就给我的女朋友啊刷礼物，然后呢还想和我的女朋友在游戏里边去结婚。我的女朋友啊一开始是拒绝他的，但是呢后来我就会发现他们聊得挺开心的。我已经表示过有几次我心里的不满了，我女朋友说她分得清游戏就是游戏，不会是现实，但是因为在游戏中对方对我女朋友特别的好，又刷了很多的礼物，就觉得欠人家的情，所以呢就会陪着她多聊几句。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我女朋友不会拒绝人家，怎么能让她拒绝那个人呢？ 这实际上就是人在这个跟人在交往的时候这个界限感啊，一旦在网络当中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网络就是网络，现实就是现实，我们不一样。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他不是分得那么清的。是不是啊？你网络当中跟这个人结婚了，然后现实当中跟另外一个结婚了，然后呢我就觉得那网络是假的、虚拟的、不存在的，没事，对我的现实的婚姻没什么影响。但你可以看到已经有影响了。所以我想这位男生呢，既然你这么介意，那你也得告诉你的女朋友，如果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你面临的结果是什么啊？你得告诉对方，让对方知道你这种影响会照进现实的现实当中的结局是什么，你的容忍度到底是有多少，你能容忍吗？你的女朋友在这个网络当中有一个男人死缠烂打的去追她啊，你觉得是网络当中，其实这个人是活活的在现实当中是存在的一个人，他不是个虚拟人，是吧？ 那是两个概念。假如说你女朋友在玩一个单机版的游戏，那里边有一个虚拟的男人啊，然后呢他跟那个人在结婚或者怎么着，这是游戏玩玩而已。但这个跟那个不太一样，因为背后这个虚拟的符号后面有一个真人在操作，是不是还在刷礼物，还在发红包啊。那么你女朋友呢，尽管她说我能够分得清，但是呢时间长了真的是这样，人会把现实当中跟虚拟当中那个情况会分不清楚。为什么分不清楚呢？因为在虚拟的这个世界当中，一个现实人在虚拟世界当中他会戴上一个面具，因为咱们俩没有实际的交往，我会投其所好的跟你交往，我知道你喜欢什么，那我就说什么话来让你听啊，我知道你喜欢我做什么，那我就做些什么事情给你听，在做些什么事情让你来看，在游戏当中我知道你希望我怎么配合你，我就来这样去做，反正在游戏当中又不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有见面等等啊。所以女朋友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关系背后隐藏的那种危险性，就你不知道这个人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咨询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有的人在现实当中是一个邋里邋遢，看着就是就是眼神无光的发散的那种萎靡不振的一个人，在网络当中表现出来是个神采奕奕的，穿着盔甲，穿着各方面好像有大将风范，是那样一个人啊。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分得清楚，是吧？你是不是知道这背后的这种危？你觉得你现在跟他可以不见面，就是在网络当中，但你是不是能够把持得住？有一天他会提出来一些要求，既然他能够在网络中试探的说一些话，要跟你结婚，好了，他就会在网络当中不断的说一些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语言啊。那么这种语言呢，那对现实生活有没有影响呢？是绝对有影响的。那你可以。所以说我觉得你得把你的真实的感受告诉女朋友，而且你也告诉她啊，我不容忍，不允许啊，我接受不了你在网络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你在谈情说爱。尽管你说没关系，我在现实当中我是跟你感情还是有的，但你在虚拟世界你还跟另外一个人在有暧昧的沟通和交流。啊，而且那个人用的手段也非常简单，就是说一些你爱听的话，而且如果你不开心的话，唰给你发个红包，就把事情给简单化了啊。那人很容易被这个给架空了啊，最后你就会迷失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有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啊，的确是现在比较，我觉得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状况。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在外边，比如说坐公交车或坐地铁，或者到外出差，经常遇到邻座的发现有一些，这个男女都有。啊，一边在坐车，一边戴着耳机玩游戏，一边在说话，自言自语的说话。啊，就是说他其实他不是，他你听着好像是这样，他其实在跟网络当中那另外一个玩家在沟通和交流。 哦， 是吧？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往往呢，我所看到这些人呢，基本上就是视别人为不存在。就是他戴着耳机嘛，啊，在跟那边开玩笑、说话等等，整个人的状态呢，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女朋友来仔细的沟通一下，这个事情肯定会有影响的。别以为他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及时的收手，玩是玩，是吧？但是这样一种跨越界限的玩，那是毒药，确实是毒药。 对， 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事儿，但是慢慢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入我们的现实的生活。 一位男生在问哈，说我单身，有一个妹子呢也是单身，两个人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交集挺少的，也就见过那么一次面，然后就是微信中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聊天。我呢，他主动的约我去看个电影，电影呢我还比较想去看。但是对他呢，我一直不太感兴趣，最重要的可能是他的长相吧。说实话，男生可能第一眼还是看人家的长相，他长得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我觉得和他可能没有什么发展。但是我一个人也很无聊，我自己就在想，如果我去看了，是不是女生就会误会呢？另外，他主动约我看电影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他看上我了呢？那如果是这样，我是不是不给人家给幻想，我就别去了呢？ 哎，我觉得就把事情复杂化了。就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建议，就是说是交往嘛，社交嘛， 嗯 啊，就是说如果相互不伤害的情况下去进行一些社交，不是说是有害的啊。至于说这个女孩子到底表达的是什么，可能也没有像这个男生想的那么复杂，他可能对你有好感，那你现在你愿意跟他交往，你就可以跟他交往，你不愿意跟他交往，那么如果这女孩子她有这种意思，你可以明确的表达，是不是？但是同时呢，就是说你跟她交往下去，也未必说你们俩真的就不能在一块儿，也有可能啊。啊，说为什么要非要在事先把这种可能性给排除掉呢？因为你对她也并不是说毫无感觉的一个人，是吧？毕竟你们俩聊了一下，也感觉到你既然你有这种意愿啊，那么想见她啊，那么只是说你有顾虑，说这个人会不会一下子就看上我了，要跟我建立某种关系，那么这个是在你，是吧？那么这个女孩子如果她因为你们在交往一段时间，我还是觉得不要把这种见面都马上理解为我要跟相亲一样，然后我就跟她怎么着了， 嗯， 就把她当成社交就可以对待，是吧？社交嘛，社会交往嘛。如果我觉得她想跟我进一步的有其他的交往，那我不喜欢她，或者说我现在没有做好这种准备，那我就可以告诉她。对方也自然会调整跟你相处的一个节奏， 嗯， 啊，但是我觉得不要排除，不要武断的就把这种接触啊给定义了，给时间把它太狭隘了。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男女交往的时候，有的人太把它狭隘了，因为男人跟女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包括异性交友也不见得一交往我们就把那个往很狭隘的那个路上去想， 嗯， 啊，也许你们俩虽然做不成男女朋友，但是聊得开。挺合适的聊，是吧？聊得也挺开心的， 嗯， 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呢？ 对，所以女孩子找你也未见得就是想对你有意。 对 对，女孩子也可能是一个人看电影无聊，觉得你也一个人，那不如两个人一块儿去看场电影吧。其实要不要是不是这个马上就要看了一场电影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关系，不见得。 对，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社交确实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些这个能力的话哈，社交能力的话，你会把一些尴尬化解得很舒服。比如说两个人就像好朋友一样，多和一个朋友去交往，没准这个朋友又给你带来了新的机会。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跟我老公啊，现在我们两个人结婚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的孩子呢有两个，大的孩子呢8岁，小的孩子呢3岁。自从我这个怀孕老二开始，我老公啊，他当时的公司工作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呢他就不愿意去工作了，他借口在家里边陪我生宝宝，然后他就不出门。现在有了宝宝之后呢，他鼓励我早去工作，他不愿意去工作，而且慢慢的我就会发现，以前还指望他能够在家带带孩子，现在他其实连孩子也不怎么用心，他就是特别的懒，天天就是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么呢就是刷手机上网，不和别人交流，也不愿意出去上班。我跟他说我一个人上班，现在的工资养孩子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他说没有他合适的工作，有的时候我催急了他会答应我自己把简历发出去，可事实上是他嘴上答应了我，从来不行动。我感觉他后半辈子就不想工作了，可是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们还年轻，不能现在就过这种日子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他有多大的错吗？他也没有出轨，他也没有出去和别人胡混，他只是在家里待着，对看孩子不是很上心，做家务更不会，他就是天天倒在那儿，就好像是自暴自弃一样，身体也还健康，又没有得什么病。 我和他父母也谈到这个情况了，他父母也很发愁，他父母也是对我说鼓励他出去工作，可他就是不愿意出去工作，怎么办呢？ 这个事儿呢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 哦， 这个人呢，一般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心理的问题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他有没有正常的，我们专业术语叫社会功能，社会功能， 嗯， 有没有丧失？ 嗯， 什么叫社会功能呢？比如说社交，比如说工作，他中断了，社交他中断了。你看他的，丈夫呢，很显然在符合这个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工作他不去了，退出到家里边去了。那么这个就需要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来介入，他丈夫内心呢一定有一个情结或者有一个心结。那么这妻子在描述里面没有说到过他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嗯， 那个事情为什么导致了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举动， 嗯， 从此就待在自己家里边了，那一定是 就不愿意再出去了， 对，那一定是发生了一个对他来讲影响的，尤其表面上可能你看不出来，但内心里边肯定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巨大一个冲击，对这个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啊，对待他看待自己的态度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巨变啊，要不然他不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既然你经过你自己的主观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让他父母来去介入等等，对这个人都没有任何的触动的话，不妨建议他，可不可以做个心理辅导呢？心理咨询呢？我们来面对一下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她的丈夫并不是说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啊，那么他嘴上说的是我在家里边你生孩子很辛苦我要照顾，但事实上他也不是如此，那就说明他肯定是遇到了一个他内心难以跨越的一个结，这个结呢靠一般的比如说亲人也好朋友也好，这是无法帮助他打开这个心结的。这个妻子在描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他之前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 对， 是吧？那么我们一般做心理咨询的话，就会跟这个当事人会探讨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改变啊？然后呢，你希望会达到一个你内心到底有没有觉察？你这个事情，一般这样的人都会觉得说已经非常悲观了，这事情解决不了了，就得这样啊，或者说我也想解决，但是我找不到方法，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如果去做一些心理咨询的话，我相信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效果啊，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心结，这个人妻子也说到他也没有什么疾病，也没有身体上也没有什么障碍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那肯定是心病啊，是心理因素导致的这样的结果。既然是如此啊，从我们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讲没那么难啊，就像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朋友，他女儿突然瘫痪了，天天坐在轮椅上推着，在一个地方治疗，治了一年也没有站起来。 嗯， 啊，那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啊，不知道咋回事，医生也不知道咋回事，就觉得反正他就站不起来了。啊，后来他从外地到北京来，啊，那么其实接受了心理治疗， 是心理上的问题。 啊，对，啊，心理其实叫癔症。啊，就是他已经瘫痪了，不会动了，啊，瘫痪不会动了。 但生理上没有什么问题。 医生在外地也是找了好多专家来会诊，就是各种仪器检查，他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然后呢，那当时我就推荐到北医六院啊，那北医六院就专门像这，大家可能也知道，北医六院有专门的精神疾病治疗的医院，治这种病的话，其实对医生来讲非常之简单，没那么复杂，因为癔症的话，它暗示性的治疗效果会非常明显啊。那也是个小孩子，年龄不大，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咋回事啊，他主观感受也是这样啊，但家属也非常着急，不知道到底咋回事。 对，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那么大家这是两个领域啊，很多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好像解决不了，但是呢，在我们这边呢，觉得特别简单啊，这是可以解决的。 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我们如果听到了刚才那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就会说，哎呀，你丈夫是懒癌，他 太懒了， 对， 懒得都不愿意出去工作，对家庭没有责任心啊，怎么那么懒？这是我们平时生活中我们的一个态度哈。 嗯， 但是很有可能在韩老师这样一些专业人士眼中，那么可能就会觉得他会不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 情节，特别特别 情节、啊、 特别深的情节，他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 对，障碍啊。 对 啊，或者说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对， 那么这是很有可能的。 对， 比如说他可能表现出来的一些状态不是我们普通人眼中的懒， 对， 而是一种可能比较抑郁的状态， 对， 是吧？ 对， 就是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 啊，还有就是不愿意走出门去，不愿意和社会有连接，不交朋友，不愿意去工作，甚至和自己的孩子都很少有这个，都不大愿意很亲密和互动的话，那么真的是有可能在精神情绪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障碍了。 对， 但是我们 你不要再把它当成一个正常人来去判断，他就是懒，他就是不想积极主动的去改变。 哎，对， 他的确现在利用他自身的这种心理的能力，就是说改变不了，或者他自己找不到这个点到底在哪。 嗯， 那心理咨询呢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指点，来帮助他恢复他自我分析的这个系统。 嗯 啊，会帮助他恢复，他需要现在用专业人士来讲的扶一把，是吧？ 嗯， 帮助他促进，帮助他做一个转变。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这不是个难事儿。 对 啊，是吧？就怕他迈不出这一步。 是的， 啊，他迈出这一步的话，对他来讲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一般的心理问题，大家觉得我有这样那样的烦恼，但起码我还可以工作啊， 对， 我还可以社交啊，那起码他就他的整个的状态还没有那么糟糕， 嗯， 但是他的丈夫很显然就符合了我们的心理疾病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判断标准了， 嗯， 所以我觉得借助于专业的帮助，要比你平常的这种这个聊啊，去帮助啊，谈心啊，帮助会更大， 对， 而且更直接。啊，都是说话，只不过我们的说话，具有这个针对性、专业性而已。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这也就提醒了听节目的各位哈，如果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的伴侣，出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不能简单的去看，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比如说有没有抑郁的可能啊，有没有情绪和心理的一些障碍啊、困扰啊，这是要去看医生的。 对， 这是自己在家里面。 你看她丈夫的这种表现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她有可能真的是抑郁。 嗯，对，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大家吧， 对， 该去专业判断的时候，专业的心理治疗啊，或者专业的这个和 至少你得到一个专业的人员的一个帮助， 一个帮助，对对 对， 至少 一个正确的出口， 哎， 是吧？你不能还是把他当做正常人来理解，去鞭策他，去激励他，甚至去刺激他。是吧？用反话来激怒他或者刺激他，希望他来改变，这些东西常规的办法是无效的， 可能是无效的。 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师，各位听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您也可以在每天的22点收听我们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语师。如果您想在其他时间方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听听 FM 两个听字，来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语时收听我们。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在偷偷看你，也靠近你，心跳停一停，再近点，会不会晕过去哟？你这么有个性，我在看奖牌需要奥斯卡编剧。Come on， 大自然的色彩在你身上这么神奇，你就像纽约街头的风景。I wanna be one of your Maybelline， 不要对着我眨眼睛。I wanna be one of your Maybelline， 让我有看看你大胆的勇气。这么 sexy， 所有获得东西都在偷偷看你，你的眼睛像雨后彩虹般透明，你的睫毛